为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开始领导香精革命56周年，尼日利亚议会参议院议员阿卜杜拉和阿达莫22号访问我国驻尼大使馆表示祝贺。他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的同志在一起的美术作品《鲜花手》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